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十一集，原心是司藤。陈婉溺死之后，警方过来调查过，结论是酒后失足落水，意外溺亡。外人听来，这个姑娘是命不好，也真是老天要灭她。那天别墅里那么一大帮子人，一半在打牌，一半在看电影，闹哄哄的，就形同是市肆的楼牌一般，没有人听到她的呼救声。据说人从溺水到死亡只需4到6分钟，那短短的几百秒，陈婉该是多么的绝望啊。秦放那天跪在水池边上哭哑了嗓子，单志刚他们拉都拉不起来。后来陈婉的父亲来了，左右开弓扇了秦放10来个耳光之后，被朋友们给劝开。秦放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，鼻血糊了整个下巴，血滴进游泳池里，以理着阴开，居然绚丽的像是开花。很久没有想起过陈婉了，还以为是时间的流逝消遣了痛，现在才知道有些事情永远不会翻过去。他平时静静躺着，只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冷笑着舒展腰身。秦放蜷缩在林子里，呆呆地看着太阳升起又升起，直到身体给了他另一重要加难以忍受的折磨，饥饿。有人可能不认同生理折磨比心理折磨更痛苦，认为这么说太俗太不文艺，但无可否认，人本来就是生理动物，那些嚷嚷着精神折磨更加难以忍受的，往往都是吃饱了饭的，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也有。但是历史这漫漫长河中，不也只是扑腾扑腾游出了俩吗？秦放忍着饥饿往囊谦的方向走，道路两旁渐渐有了行人，人越多他就越发的紧张起来。低着头在一家餐馆外头买包子，正等着店主装袋，边上有个人突然吼了声： 喂！ 这未必是在叫他吗？但是惊慌如秦放第一反应就是完了，这又是出娄子了吗？全身的神经骤然缩紧，顾不上看叫他的人是谁，秦放猛地转身就跑，慌不择路，迎面撞翻一辆过来的手推车。秦放整个人栽倒在地上，车主着急着去拽他的肩膀，一个滑手把他蒙住脸的围巾给扯了下来。阳光照到了秦放的脸上，秦放觉得自己全完了，他疯了一样的滚在地上，歇斯底里的叫着，两只手拼命的捂住自己的脸。好多人围成圈看他，都在小声的议论着，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，羊癫疯发作了吗？秦放这才意识到事情可能又有了变化，他急急的脱下手套，他看到了自己与常人无二的手。他又伸手去摸自己的脸，摸到皮肤和有弹性的肌肉，还有底下硬的骨头。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变回来了，难道是因为回了囊谦吗？秦放做了一个尝试，他买了一面镜子，选了一个与之相反的方向，慢慢走着离开囊谦。而每走一段路，他就掏出镜子看看自己的脸，原来变化是一步一步发生的，从最开始的一切如常，到脸色慢慢的晦暗，皮肤失去光泽，而某些肌肉的部位突然痉挛、尸斑、血肉萎缩，形同骨架。这一次，秦芳走得比上次还要远，直到自己的脖子就如同是被人勒紧，一口气怎么也上不来。 秦放站在那个临界点哈哈大笑着，他想起了中学时画过的圆规，自己现在真的像极了被圈在圆规画下的圆里，东南西北360度的方向，永远也走不出那道弧线。笑完了回头去看，远远的山县那头，囊谦县城的建筑轮廓若隐若现。不过他知道，圆心并不是囊谦，而是司藤。秦放缓步地上了宾馆的二楼，司藤的房间。那电视正开着，沙发上却没有人，盥洗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。司藤应该是正在洗澡，走近了看，茶几上搁着一桶泡面，那封皮掀着，也不知道泡面泡了多久，大半桶的泡面都快胀成一桶了，叫人胃口全无。泡面早上吃，中午吃，晚上还吃，想来也是吃腻了。秦放坐在沙发上等司藤，顺便组织一下待会儿想说的对话。因为洛荣儿讲的话，秦放火蹭蹭地烧遍全身，他特别想上来踹门掀桌子，谁知道第一个回合的照面就没打上，蓄势待发的火只好先收回来自己吞着。盥洗室门响，司藤出来了，他穿着宾馆的白色毛巾浴袍，腰带那么一挽，显得腰线极细，头发湿漉漉的，一直长到半腰，黑色的发梢还滴着水，正拿毛巾擦着，露出了雪白的肩线，极雅致的。什么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？秦放腾一下就站了起来。 司藤， 嘘。 司藤忽然示意他别说话，过来拿了电视遥控器，把电视的音量调到了最大。 风光无限，气象万千，欢迎收看旅游风景区天气预报。峨眉山晴转多云，零下2到7摄氏度。乐山多云，4到8摄氏度。都江堰晴，2到9摄氏度。 巴蜀台，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。那播音员的语气甜腻而又温婉，好似林志玲一样。秦放好几次想说话，司藤都是勿扰的手势。良好的教养使得秦放没有粗暴打断人的习惯，他纳着性子听播音员把省内旅游景区的温度报了个遍，直到司藤关掉了电视，低声说了句： 天气还不错。 司藤 回来了。 司藤示意秦放让一让，坐到沙发上擦拭着头发，随手就把桶面推落进边上的垃圾桶里。一桶子的汤面落下去的声音挺闷的，秦放下意识地问了句： 不吃吗？ 我用不着吃东西。 秦放愣了一下： 你不会饿？ 不会。 那你…… 秦放指着垃圾桶里的面不知道该怎么说，那言下之意就是，你既然不会饿，干嘛还买一桶又一桶的泡面还有饼干呢？司藤居然明白了。 不然呢？从来不吃饭不是更奇怪？身边都是人，我总得让别人觉得我是个人吧。 秦放终于是明白了，司藤只是假装会饿会渴，细致模仿，惟妙惟肖，久而久之呢，别人就只当他是身边的甲乙丙丁，没人会盯着他说：哎，看啊，这是个不用吃饭的妖怪。用不着再跟司藤寒暄了，秦放问出一直想问的问题： 你早就知道我会回来？ 嗯。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司藤把擦拭头发的毛巾往茶几上一扔，顺势就倚到沙发后背上。明明司藤才是坐着的那个，但是目光那么冷冷一瞥，周围的气压都似乎低了几度。 有什么能比亲力亲为来得更印象深刻吗？ 秦放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 这过去的几天他到底是怎么过的呀？惶恐惊不如丧家之犬，歇斯底里的就像个疯子，就是为了这印象深刻吗？秦放哈哈大笑道：“ 深刻，当然深刻，我他妈太深刻了。”豁出去了， 什么尊重女性、绅士风度，那都是建立在与人对话的基础之上的，而眼前这个根本就不是个人，那还跟他客气什么呀？ 司藤，你真别把自己当根葱啊！啊，妖怪了不起啊！我告诉你，哪怕全世界都怕你，我也不怕。横竖不就是个死吗？我又不是没死过。你玩得挺开心的是吧？印象深刻是吧？我他妈的还真不伺候啊！ 秦放一脚就把茶几踹挪了地儿，恨恨地挖了一眼司藤，扭头就走了。司藤在背后鼓掌，不多不少，刚好三下，接着又说：“ 挺有骨气啊，不过我这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拆人骨头。” 秦放咬牙，听听，这叫人话吗？啊，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 秦放用了足有两秒钟才意识到司藤是在跟他说话，搞了半天连自己的名字都没记住。秦放气急反笑，想呛司藤一句狠的，又觉得人类语言实在是极其逊色。 秦放。 哦，秦放，那么我告诉你，如果还想跟着我，我要给你做规矩。 秦放盯着司藤看，心里想，这女人是聋了吗？她刚刚掷地有声那么长一串，她都没听见吗？跟着你，这谁想跟着你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